系讲到念佛法门啦，几多点钟？哇，快够钟啊！念佛法门又系好好噶嗬，啊，好嘢寻归底，越嚟越好。大势至菩萨圆通将好，观音菩萨耳目圆通亦更好吓。呢啲咧，你哋唔好走鸡吓，你哋应该俾心机听。大势至法王子又系法王子啊，以其同论五十二位。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以白发应我忆往昔行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而来相隔一劫最后成佛名超日而光比佛教我念佛三昧一讲到念佛三昧了前后之圣都是讲正入圆通是凭一根而已或者是依眼根或者依耳根鼻根舌根都是讲一根这个大势至菩萨六根都摄我无选择都是六根、哦、前后之圣都是以这个妙观察智慧能观的心根大为所观的境但二加美大势至菩萨是以六根为 能念法果功德为所念六根都摄三根普被 听不听得懂这两句说话六根都摄念法能以被摄生也都摄摄这一境三根普被上根中根下根都普被上根等于文殊菩萨都教我们念法普贤菩萨都教我们念法上根中根我们大家都念法下根是什么通诸老通牛老一念阿弥陀佛十念不渡即刻往生记得张和吗张和是一个通牛老来的那么他一世都是通牛等他临终的时候哇好多牛来追着他、啊、然后地狱上现他怕了老婆啊快点找和尚来教我啦那他太太呢就去请一个法师来这个法师是有道行的教他一心念佛妄言放下不用怕他们怕的时候特别诚心的我记得有一次呢罗省地震呢我们就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好灵感好诚心的那时候没有妄想的了当你急起上来你就诚心一心一意那这个将我急嘛就来落地又不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一只手揸住支香一只手真念珠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未够十年一翻你接我啦咁抌低就行咗去啦所以下根上中下三根普被所以这个念法法门非常好譬如说你看经你要坐在那里对自己部经但念佛你不用的你行自坐卧都可以的你开车都可以的你睡觉都可以的、哦、所以念佛法门是非常非常好、啊、那这个首楞严王大定修这个首楞严王大定固然是以根为最盛啦如果讲三根普被呢横出三界呢就是念佛法门最盛啦横出三界嗱我哋修行下我哋修行三地阿僧祇劫一级一级一级一级咁上啊哦直上等于一支竹咬穿一个竹裂呢又再要咬穿个竹裂咬穿咗一路直上会跌落嚟噶，但系念佛咧，就响呢度咧，啜咗出去，横出心，横超心界，唔需要直上，哦，又打横直出，所以叫做横超心界，三根普被，念佛法门咧，又简单又容易，又圆又动，因此咧，啊，讲在耳根之前，色大之后。大势至菩萨大家都知道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座下的大菩萨、啊、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他说我以智慧力白心吐苦得无常乐故名大势至、啊、他名字叫做大势至、啊、 诗忆经里边咧，亦话我投足一次啊，震动帝迁啊，及摩宫殿得名，故名得帝世，犀利嘛！一只个抌下个地啫，三千帝迁世界都震动，摩宫都崩裂，势力几大？喂，喺呢度讲大系咩意思咧？咁大咧啊，就系佢所证嘅发生，发生时空幻变啊！所以叫做大，冇限制嘅。细咧系佢能证嘅波野德，以波野嘅智慧破除一切烦恼，降伏一切魔焰，所以有势力。智咧系道达究竟咁解，系解脱得。菩萨咧系因为佢个地位连依极胜，极胜就系法，佢响法嘅隔离。佢都是一生保持菩萨，观音菩萨咧系保阿弥陀佛的次，大势至菩萨保观音菩萨的次，所以叫做智。而家讲咧，大势至菩萨起身咧，不但佢一个人，同五十同轮，以其同轮五十二位菩萨，是不是五十个人一起起呢？不是。五十二咧，系代表呢个位次。咩位次啊？刚位地、十信、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系咪五十五位啊？即系话，凡系响佢，凡系大势至菩萨因中修行所救嘅菩萨，或者个地位响呢度，或者地位响呢度，响呢度唔同嘅。五十五位咁多菩萨，亦可以讲咧系因中同佢修行啊，呢啲菩萨，大家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发现，讲乜嘢咧？佢话我忆往昔啊，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咁叫做无量光，都系恒河沙劫以前嘅事啊。显现呢啲大菩萨修行咧，系经过好耐好耐嘅时间啊。呢一个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咧，叫做无量光。响呢个劫里边咧，相继有十二如来啊，一个出现咧，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有十二个咁多响一劫里边一齐出世啊。最后嗰尊佛咧，叫做超日而光。最后的尊佛就教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啦。大势至菩萨咧，嘅念佛三昧咧，就系呢个无量光以内教佢嘅。无量光以内咧，即系呢个。有些地方讲咧，系阿弥陀佛咧有十二个名，但是阿弥陀佛咧响《悲花经》讲咧，系往日因中啊，阿弥陀佛做展龙王嘅时候咧，观音菩萨就为佢个长子，大势至菩萨为佢次子，啊，咁咧呢、这个。而家喺极乐世界咧，呢、这个阿弥陀佛上半夜入灭咧，后半夜咧，观音菩萨就成道啦。观世音菩萨又经过无量劫、无量寿啊，然后咧再入灭，所以咧呢、这个大势至菩萨又保佢为。因此叫做法王子啊，佢话无量光法啊，系点样讲咧？话大势至菩萨所值嘅阿弥陀佛，即系阿弥陀佛，无量光即系阿弥陀嘛。但系呢个阿弥陀佛咧，唔系现在极乐世界嘅阿弥陀佛，而系古代嘅阿弥陀佛。古代嘅阿弥陀佛，光咧叫做无量光啊，光咧 是有心光有身光两种不同。心光呢是法所证的一切智、照遍法界一切理，无所障碍，无限制的。身光呢又有分别了，有两种，一种叫做上光，每一尊佛都有上光，每个人都有上光，我们都有光，看你大小而已。你看看你鼻哥呢有光的，光鼻颠白，这个是光，每个人有光，你心善呢这里都有光、鬼见到你这些呢走啊走啊走走走你的。如果你是恶人呢没光，因为没光、有一次呢我在科秀生讲经呢，他的人坐在那里，他说我看到你这里放光的，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讲，不论你真和未假都不能够这样讲，因为我未是法嘛，是吧，每个人都有光的，但的而且确你心量善的时候，你在读宏法利生，你心量善的时候，你光就大一点咯、如果你在读打妄想，光就被妄想遮住就没有咯，每个人都有心光的，是不是？那上光呢每个佛都有的，但是不同、有大有小，譬如释迦牟尼佛的光，上光几多少？一丈。阿弥陀佛的光呢照十方世界、不同，因为他所对的机不同。第二种是放光，放光是因时因地因机不同，所以呢、他的光也不同。这部经释迦牟尼佛很多次放光的，你知道。现在呢是讲这个无量光呢，就是讲这个古的阿弥陀佛，古的阿弥陀佛叫无量光。当时这个古阿弥陀佛呢，这个劫里面呢有十二位以内相继出世，都是叫做光、什么光呢？无量光法、无边光法、无外光法、无对光法、阎王光法、清净光法、欢喜光法、智慧光法、十二点、不殿光法、能施光法、无清光法、超日而光法，是不是十二个？十二尊法。本来呢我可以说无量光法就算了，有十二位，但我读了这些光法的名字出来呢有作用的，令到你们有机会听到这些法的名字，已经中了善根了、这个是为了利益你而读的。法华经里面说一百八十劫空过无有法，你看看有些劫是没有法的，但有些劫有很多法出世，等于现劫、过去劫、未来劫都有一千法出世。现在大势至菩萨所直法这一劫呢只有十二位法相继出世，十二位法最后一尊法呢叫做超日而光法。大家都知道日光照日不照夜，日光照夜不照日，法光日夜都照、日光呢是但是照一周，法光照无量国，日光是为这个生石石壁所阻碍，法光无所障碍，所以叫做超日而光。比法就是指超日而光法，是救施救的人，我是被救的机，念佛心会是法教他修因克果的方法，念是能念的心，法是所念的境，众生的心念层路呢，所以呢就法念咯。若果能够摄心念法呢，从有念归无念，内心不起，外境不牵，内外寂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即心是法，心法不二，这个叫做念法三昧，即是实相念法。我们知道念法有咩？有几多种啊？有持名念法、供像念法、供想念法，两个供字不同，一个是供像念法，一个是供想念法。供像念法看字法像，供想是供个心，在心里面供想。持名念法 有很多种，但是在我们来讲呢，最好就是持名念佛，一心念阿弥陀佛，或者一心念消灾延寿药师佛。供想呢，就是设立佛像，巧念佛，眼睇自佛，一心瞻礼，从一而至多，乃至尽开空遍法界都是佛，呢个系供想。持名念佛呢，同埋供想念佛，同埋供像念佛，都是念他佛。实相念佛呢，是念自法。现在呢，是这个念法圆通呢，是念他法。这里是指念他法。所以以下呢，就立一个譬如教人来修这个念法三门。所以譬如什么呢？够钟了。讲到这里。下一次呢，就真是讲念法法门了。